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中波八二八千赫，调频100.6兆赫，北京新闻。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请您共同关注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超峰。 早上好，我是李玲。今天是10月26号星期一，农历9月14。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免摇号，北京新能源车申请者本期直接获得指标。 首届全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动周落幕，北京达成合作投资金额超过20亿元。 本周京城天气以晴为主，进入深秋，气温下降。 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现状调查结果公布，45.9%的居民希望社区医院增加药品种类。 京津冀森林防火将用直升机巡航。 市教委回应初中开放性学习管理平台登录问题。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据北京日报报道，北京市小客车指标调控管理办公室昨天发布消息，为落实国务院9月29号常务会议精神，进一步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本期示范应用新能源小客车指标向所有通过资格审核的申请人直接配置。今天10点，今年第5期普通小客车指标摇号将如期而至。经审核，截至到2015年10月8号24点，示范应用新能源小客车指标申请个人共有17150个有效编码。单位共有1513个有效编码，他们全都将获得指标配置。本轮普通小客车指标申请个人共有2496192个有效编码。根据个人摇号阶梯中签率相关规定，本期个人摇号基数序号总数为3497915个，基准中签率为0.51%。换句话说，平均每200个申请者中能诞生一名幸运儿。 十年十人，第10届北京文博会专题报道。 从2006年第一届文博会时举办设计创造力展览，到2009年北京世界设计大会，再到之后每年举办的北京国际设计周，各种节展活动为观众带来了一场场视觉盛宴和关于设计的头脑风暴。经过近10年的发展，设计已经融入多个领域，影响着我们的生活。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2006年第一届文博会时，以设计创造力为主题的设计创意展亮相国展中心1号馆，当时集中展出了40多家国内制造领域领军企业和国内工业设计领域知名设计公司带来的最新设计创意产品。北京国际设计周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曾辉回忆道， 2006年的时候，文博会上也推了一些设计类的展区，规模都很小。过去呢，把设计啊只是当作一个专业类别，它跟产业的融合，特别是跟公众的这个认知上，还是有一定的距离。 2008年北京奥运会给了中国设计一次全球展示的平台， 无论是中国印、奥运火炬，包括像奖牌，那么这些设计都向世界传递了一个中国当代的一种设计思考。 随后几年，文博会上展出的设计作品总能吸引观众的目光，无论是旅行箱式的电动代步车，还是预防近视的小夹子，文博会汇集了众多创新实用的产品和方案，帮助人们解决生活中的问题。 设计是为了人的目标、人的需要而设计的。 近几年，人们也更关注大设计领域，围绕着城市发展，人们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设计发挥着作用。 创意设计它的本质就是将文化与科技、艺术与技术相融合，和制造业去融合，往中国创造去发展。那和装备业，比如中国高铁，它就是大设计和高科技的这种集成创新。设计不再是一个专业圈里的事儿，人人都离不开设计。我们的产业更需要设计的带动，然后促进它的转型升级。 据北京日报报道，以创业创新汇聚发展新动能为主题的首届全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动周昨天在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展示中心主会场正式落下帷幕。据不完全统计，这次双创周北京市参展项目在全国项目中占比达46%，全市各区县创新创业主体举办各类活动超过300场，参与人数超过10万人， 发布各类平台和项目686个，达成合作意向项目108项，签订合作协议117项，涉及投资金额超过20亿元。 全国首个双创周刚刚落下帷幕，在这个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时代，敢想敢闯的在校大学生绝对是生力军，但是缺乏经验准备不足也容易给大学生创业带来不小的风险。近些年越来越多的高校开设了创业实训课，让学生提前在学校中试错，不打无准备之仗。大学新鲜事今天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史玉的报道。 3年前去美国几所知名大学访学的经历，让北京工业大学经管学院教授关俊萌发了在校开设创业课的念头。 特别在马里兰和那个 MIT 麻省理工的时候，发现他们就搞了这种类似于创业学院，他就引导学生进他这里面去灌输创业的知识，甚至给一定的资金的这个支持，让他们在这个创业园里面去进行成长。后面我就想回来做这个事儿，能不能就是在工业大学先给学生灌输这样一种理念吧。后来找了几个志同道合的老师，就一起开了这门课。 别以为这门课只是说说案例，讲故事。关俊说，要想讲清创业，基本上涵盖了工商管理一级学科下面所有的子学科。 比如说第一讲第二讲的话，就应该是创业的理念、创业的能力、创业意识培养。第二章开始起就做项目选择、市场调查、风险分析、投融资分析、财务分析、盈亏平衡点分析，把所有的这玩意全部写完了，实际上一个公司的运作体系他已经都熟悉了。 周五课前，商学院的商企董新阳特意找到关俊商量他们组设计的商业调查表。 你给大三的人问这道题，他一般给你写的是一句话：我没买过书。 就主要是看他到底卖给谁去。 原来经过几周的打磨，他们组打算从大学生身边的旧物交换平台做起。商企说，这门无意中选上的创业课给了自己不小的收获。 就是大家一定会找一个时间，花很长时间进行讨论，比如大家都集思广益啊，这样思路会比较广。 曾经在国企、政府部门都担任过重要职务的关俊教授说，开这门课就是告诉学生们，这辈子或许还有另外一条路。 创业是个挺痛苦的事情，创业成功者毕竟很少，但是反过来这么说的话，年轻人还有输的成本。你随着我上课这个思维的过程的时候，你会慢慢变得清晰，这个事儿他有一天突然发现可以做的时候，他一定会去做。 2015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显示，毕业生自主创业的比例正持续上升，2014届大学生自主创业的比例为2.9%，比2012届高出近一个百分点。教育部也出台了一系列鼓励措施，并明确要求把大学生创业教育作为必修课提供。创业到底能不能被教育？创业课又有没有必要？借助微信平台和街头采访，我们也来听听大家的看法。 因为像国外这些乔布斯啊、比尔盖茨啊，他们在上大学的时候应该也没有上过什么创业课吧。特别是像创业这个事儿，本身就是一个实践性特别强的事儿，很多案例是不具备这个普适性。 就是说教这个课的老师他本身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因为我觉得一些教师他本来没有创业方面的经历，或者说离社会比较远的话，可能教的东西反而是落后于现实的。 我也尝试过参加过一些创业比赛、一些创业项目、一些创业课，搞得多了自然就有收获了。 有些同学他可能对这个没有什么想法的话，他这个课他可能就没有太大的兴趣，但是像我们这种就开始没有想，但是来了这个课之后，感觉还是就能做出一点东西来的。 到今天，一连3集的大学新鲜事报道就告一段落了。我们看到了，随着教育公平政策的推进，更多学生有了获得优质教育资源的机会，了解到大学的课堂也能通过在线学习和课堂讨论颠覆过去教授一言堂的模式。一些有新奇想法的大学生在上学期间就能提前准备，拓宽就业思路。大学本身就像一个巨大的容器，它包容吸纳着教育工作者、政策制定者和学生们的求变与努力，将每一步的改革与尝试积累起来，为开创更新更好的时代不断求索，是大学所担负的使命之一。愿我们的大学常有新鲜事，常保新鲜蓬勃的精神。 上周北京小雨连绵，昨天夜间开始的降雨目前已经基本结束。本周京城天气虽然以晴为主，但是已经到了深秋季节，气温仍将持续大幅下降。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蔡鹤娟的报道。 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昨天夜间小雨绵绵，今天下午风力增大，大概3到4级，夜间多云转晴，风力也有所下降。预计本周天气以晴为主，周三周四风力较大，最高气温在13到17度， 夜间最低气温在四度上下，天气不错，可以安排出行旅游计划。但深秋季节，气温大幅度下降，昼夜温差较大，有十度左右，需要注意保暖，穿毛衣、外套等服装，预防感冒等疾病。 据北京日报报道，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近日公布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现状调查结果。过去一年，在本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有过就医经历的被访居民，对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总体认可、评价为满意的比例达到 83.4%， 其中医护态度满意度最高，药品种类满意度最低。近五成受访居民希望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能增加药品种类。 2015北京榜样，本周人物榜。 曹毅，男，1983年11月出生，市交管局中心区交通支队三中队民警。他值守的府右街岗毗邻中南海，是勤务活动最繁忙地区。支队成立一年来，他妥善处置突发警情20余起。2015年6月18日深夜至次日一早，他在高强度的状态下圆满完成近3小时的一级勤务。而这是他长安街20000次勤务中的一个缩影。6月20日晚9点，曹毅在连续执行高规格勤务工作后突发疾病抢救无效牺牲，年仅31岁。 于丽蓉，女，1975年10月出生，北京凌盛集团董事长。从2007年开始，她每年拿出企业利润的一部分来资助教育和公益事业，包括捐助平谷一小学改善教学条件，发起健康型大型公益慈善活动，拿出300万成立北京联合大学奖学金，帮助残疾人实现梦想，成立北京凌盛爱心公益基金会等等。8年来，于丽蓉投在教育和公益事业上的钱超过5000万，她希望做一个慈善事业的推动者。 王生起，男，1952年3月出生，退休工人。1979年，27岁的他接替父亲的工作来到北京，并在北京结了婚。可是6年后，妻子查出血癌，不到3个月就去世了。他决定照顾好岳父母和2个孩子。后经人介绍，他与现在的妻子认识，两人一起照顾前妻父母和2个孩子。30年来，他用实际行动诠释人间大爱。 孟大鹏，男，1973年1月出生，公交集团第5客运分公司驾驶员。他子承父业，始终坚持无人售票、有人服务的理念，被乘客亲切地称为最快乐的公交司机。每到路口，车辆转弯或是上下坡，他都会提醒乘客注意安全，扶好坐稳，细心之处不胜枚举。2011年至2014年，收到各类表扬信、表扬电话共700多件。 白静，女，1969年4月出生，朝阳区劲松文体协会会长助理。他从1997年至2015年一直从事社区居民文化志愿服务工作，从兼职到专职没有一分工资，为心智障碍患者家长组成了阳光亲友音乐社，义务为社区的舞蹈爱好者上舞蹈课，全年志愿服务超过3000小时。此外，白静还是社区空巢老人的贴心人，经常可以看到他照顾老人的身影。 邓晓光，男，1984年11月出生，延庆县2小学教师。2007年大学毕业之后，他响应北京市3支1扶号召，到延庆县最偏远山区花盆中心小学执教，一待就是4年。2008年汶川地震，他利用暑假为灾区孩子补课。今年1月，正带着孩子玩冰车的他，看到有人掉进冰窟窿，他第一时间出手救落水者于危难。 推荐榜样人物，请登录北京榜样官方网站， 有问题请拨打咨询电话6566-1566。行进京华大地，讲述精彩故事。 约上三五好友去跑步，或是在朋友圈里晒跑量，在如今的京城中，跑步不仅成为了一种时尚，更成为了一种社交手段。而伴随着跑者队伍的壮大，路跑产业也方兴未艾。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马俊的报道。 大概是3点多钟开始出发，是吗？ 夏天是3点半，然后冬天是4点。 周末不到7点，大多数人还在睡梦中。阿贵和跑友们就已经结束了33.6公里的奔跑。阿贵本名邱长贵，海淀区环保局副局长。不过在跑圈，他有着更响亮的名头——跑者阿贵。从北航到香山的往返30多公里跑，这是阿贵的香山跑团每周的例行功课。 那我们目前现在大概是119个人，在业余跑界里的公认的是起得最早，跑得最长，成绩最好，纯粹跑步的这种一个团体。 跑团也是个社交圈，有人在这里找到了一生所爱。 第一对就是福赖和风平，通过跑步认识了，喜结良缘，现在小孩可能有1岁了。 在北京，像阿贵一样的跑者还有很多。据国家体育总局群体司不完全统计，北京每天坚持跑步的人有100万之多。按常住人口计算，每20个人当中就有1个人在坚持跑步。随着跑步人群的增大，各类赛事也层出不穷。长期观察北京体育事业发展的新华社高级记者汪勇说：“ 北京的路跑这个势头刚刚起来，参加的人数和比赛的数量都比以往成倍的这样的增加。” 媒体人刘莹辞职后，正在做一个打造潮范跑步的项目。京城的各大跑团让他看到了合作的空间。 现在北京这2年几十家跑团，而每家跑团呢，它的容盖量从100甚至到3000、4000、5000、6000都是不等的。商业它最需要的是人，是一个推广。我这边跟跑团也会对接。 有一种说法，路跑产业链是目前体育产业中发展空间最大的，跑步市场是一片蓝海。不过在汪勇看来，目前北京方兴未艾的路跑运动距离发展成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希望以后的话，这些赛事能够形成一个常态化，同时的话服务保障包括这些训练体系等等都应该是随着人群的增加不断的完善。 贯穿全年的绿地杯第6届北京国际山地徒步大会上周末迎来收官之战，上百名徒步爱好者也首次走出北京，来到有着华中屋脊之称的湖北神农架景区，在青山绿水间体验徒步的乐趣。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史玉的报道。 听着奔流的山泉水，走在悬崖木栈道，呼吸着原始森林中清新的空气。从北京专程而来的徒步爱好者张国庆不禁感慨： 平常经常参加国内国外的什么尼泊尔了、阿尔卑斯了，这是第一次，更多的景区形式，人参加比较多，特别好，热闹。 非洲小伙艾德温和几个同事之前就走过徒步大会在门头沟区设置的多条路线，这次来到神农架，他也是想拿个好成绩。 我非常高兴参加这个跑步比赛，特别我是来自坦桑尼亚的，跑步比赛比较强，今天来的不是第一名，但是直接为了快了。 湖北神农架林区相关负责人郭文介绍说，这次设计的2条徒步路线各具特色。 关门山是我们科学考察实验研究的这么一个区域，能够看见我们的珍稀植物珙桐、高山杜鹃，在徒步神农谷的时候，我们还可以看到金丝猴国宝。 北京国际山地徒步大会是继北京马拉松赛、中国网球公开赛、斯诺克中国公开赛之后，北京推出的4大国际性体育品牌活动，到今年已经举办了6届。主办方之一门头沟区副局长李新说，大会走出北京首选神农架，也有着它特殊的含义。 今年北京已经喝到了丹江水，尤其我们门头沟区呢，整个的城区的饮用水全部换成了南水北调的这个丹江水。那么这次能够走出北京，穿越这个神农架，其实呢也是我们区域之间合作搭建的一个新的桥梁。我想这个品牌也会延续，也会有不同的线路呈现给大家。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北京时间早上7点19分，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新闻。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北京美丽乡村联合会昨天成立，联合会将围绕分享经验、互帮互促、合作共赢、全面发展的宗旨，帮助乡村解决更多的发展问题。 本市日前通报了六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案件，涉及公款旅游、公款消费、违规收礼等问题。北京工美集团董事长李杰等因公款旅游受到处分。 市发改委网站近日发布了关于市国土局房屋登记费计费方式和收费标准的函，批复办理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事项。住房登记收费标准为每件80元，非住房登记收费标准为每件550元。记者查询发现，这两项收费标准都与当前执行的房屋登记收费标准保持一致，费用并没变化。 由京津冀三省市广告协会联合举办的北京国际广告节将于11月6号在中关村拉开大幕。本届广告节将围绕互联网加下的广告大趋势这一主题，深入探讨广告行业发展趋势以及新广告法如何顺利实施等诸多内容。 从下月起，本市将进入2016森林防火年度。记者日前从市森林防火指挥部了解到，京津冀三地已经建立起森林防火信息共享、联防联控、应急扑救的合作机制。在清明等重点时期，三地将联合开展直升机巡航，对重点森林防火区进行巡护。 近日有家长反映，北京市初中开放性学习管理平台存在登录问题。对此，市教委回应说，开放性科学实践活动选课作为改革项目，本学期是试运行阶段，新中考方案还没有公布，不会影响孩子未来的中考得分。如果因为教育 ID、密码错误等原因不能登录平台，请联系技术支持电话400-831-0001。平台选课功能在10月25号之后仍将持续开放。 2015-16赛季 CBA 联赛将于10月31号开赛。日前，北京球迷可通过微票这里是五棵松和首钢体育微信公众平台购买北京首钢男篮常规赛主场季卡。 北京电台非遗时光大型报道第二期王桂琴的空竹人生今天将在新闻广播资讯早八点节目当中播出，由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采制。 北京野鸭湖湿地新增鸟类名录昨天发布，从2005年到2015年，野鸭湖的鸟类种类从233种增加到了295种，十年间增加了62种。 近日，北京海洋馆启动2015爱鲨日，新引进包括豹纹鲨、斑纹须鲨、圆犁头鹞等6尾珍贵鲨鱼，其中还有2尾须鲨宝宝。此外，活动还将招募美人鱼形象大使，宣传海洋动物保护知识。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空气质量二级，属于良。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王燕、李天野，播音员李林、超峰，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现在为您介绍今天北京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80摄氏度。具体天气预报是，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山区有零星小雨转晴，南风1-2级转北风3-4级，最高气温1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3-4级转1-2级，最低气温6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0%。 10月1日至31日，购东风悦达起亚 K3、K3S 享零购置税优惠，智跑享50%购置税补贴，购1.6升排量及以下车型享购置税减半优惠，详情询经销商。语音控制，云端更新，没感受过 Sensus 的智能便捷，别说你懂沃尔沃 S60L。即日起购车享2年零利率金融方案，祝您轻松拥有，详询沃尔沃当地经销商。超过800万收听人群的优先选择，500万辆私家车主的路上陪伴，1000多位广告主的信赖，人保一汽大众爱屋及乌，我们懂你，懂你想说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广告服务热线6515-0023，6515-0023。问你所问，急你所急，新闻热线6515-9063。 欢迎收听新闻热线，在今天的节目里，您将听到以下主要内容：新能源车的绊脚石系列报道之4，电动汽车电池回收体系亟待完善； 凤凰城小区热水断供近一个月，业主范畴望恢复供热。下面是详细报道。与新能源车市场的良好势头相比，相关的上下游产业目前还显得比较薄弱。新能源车的配套设施和服务也陆续暴露出了一些问题。作为新能源车产业链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动力电池在提高性能的同时，回收与再利用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报废电池会造成哪些潜在污染？回收何时能够完善？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十月的系列报道《新能源汽车之路》，还有哪些绊脚石的第四集。电动汽车电池回收体系亟待完善。 9月15日，国家发改委和工信部发布了电动汽车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技术政策2015版征求意见稿。政策初步规定了报废电池处理的国家标准和主要责任方，报废电池由谁来处理，怎么处理，目前还存在许多不确定。记者咨询了一家名为北京汇源物资回收的公司，对方表示可以回收电动汽车电池。 咱工在做新电池呗，不可能丢掉啊，丢掉那都不亏了吗？都 专门研究电池资源化的北京理工大学化学与环境学院李立副教授介绍说，国内的新能源车电池的污染目前还没有被重点关注。 对环境的话，可能主要是体现在固体的废水、废气、废渣吧，都可能会有影响。比如说整车回收完之后，电池是储存呢，还是交给电池厂回收处理，这是比较关键的。 国内常用的对于废旧动力电池的处理办法是施法提纯废电池中的有价金属，并且回收再利用。发改委公布的技术政策2015版首次界定了电池回收的主要责任方是新能源车生产厂商，但是由于大多数电动汽车的动力电池还没有到报废的年限，部分汽车生产厂商并没有做好准备。记者联系了新能源汽车制造厂商中科动力公司。 对于电池，我们采用新技术、新科技、新材料，提高电池的使用寿命，等到汽车使用年限到了，电池才会回收起来。我们到时候还会进一步的研究这个方案。 北京理工大学化学与环境学院李立副教授说，动力电池回收利用的体系亟待完善。 废旧的动力电池怎么能够顺利的被回收过来，这是一个问题。其实这块还属于研究阶段，现在很多高校跟企业在合作，也是在一个尝试阶段吧。 5到10年内电池就将面临淘汰回收的问题，希望相关方面早日构建完整的电池回收利用体系，为未来可能到来的电池报废潮做好准备。 朝阳区三元桥凤凰城小区的业主孙女士打进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小区有24小时生活热水供应，所以很多家庭并没有安装热水器。但是呢，从10月8号开始，因管道检修，造成小区热力站无法正常供热。在张贴出的停热通知上，原本承诺在10月20号就恢复供热，但不知道什么原因，供热期限又被拖延了10几天。 我们这儿是24小时热水供应，10月8号就通知给我们停热水了，说呢是20号恢复，但是一直到现在它没恢复，又贴了一个新的通知，说热水要得等到11月2号才能恢复呢。现在天越来越冷呢，使我们就是特别的不方便。 热线编辑拨通了小区物业电话， 他为什么又拖延了？ 不知道具体，可能有别的原因吧。有好多都是打电话问的，2号，这个推不了，这个不是咱能推的事，你知道吗？ 小区热力站的工作人员说，只接到通知说供暖恢复要等到11月2号，但是对于停止供热的原因却不甚了解。 管道在抢修呢。 怎么回事？怎么坏的呀？ 哟，那具体我们也不太清楚。通知上不是写11月2号吗？接着通知就这样，我们也没办法。那您只能是等凤凰二期那边已经供上了，但你们3期那边还得等。 热线编辑随后联系到热力集团，集团工作人员解释说，本次停水属于供暖季开始前的常规检修，因管线较多致使工期延长，接下来会加快进度，尽早恢复供应热水。 先外网检修，为了保证冬天正常供暖，所以先检修呢，每年都会有的。 需要1个月是吗？ 那因为这边是管线较长，凤凰城这边涉及到有一德家园、凤凰城2期、曙光西里甲6号院，这边都有涉及到，这边都是整体的管线，所以说时间会长一些，带不便确实很抱歉。这样我们看尽量催一下，不看能不能尽快就是提前能完工吧。 好，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感谢热心听众和网友向本台提供新闻线索。热线编辑石兴瑞，主持人王然，感谢各位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大视野。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竞猜车辆保养价格开始， 800、 600、 500， 免费的。现在同人保直销车险，满额送卡拉丁车辆保养，机油机滤服务费全免，专业技师上门服务，真的免费哦。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